爱我的人，因为了

起，因为你站在水说明白，我今天才得到你的爱。 爱让我们相见，爱让我们相遇，却又